锵锵三人行，子东兄，哎哎，广美录完了节目就要回台湾， 没错， 要去投票吗？ 没错， 能透露你的意向吗？ 我只能跟你讲说，四年前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没有回去投票，铸成了大错。 哦，你把你自己想的太重要了。 不， 每一票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真的，四年前就差两万票，就差两万票，而且后来复查了以后，你中间如果是有 误差， 哎，对，有几千票，最后查出来说有误差嘛？他们只说这个误差不足以否定这个结果。其实当时只要差几千到一万票，整个局势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些在海外偷懒的人都是有责任。 如果你有投票权的话，我今天就把你绑架回台湾去了。 哎，我倒从你身上打听打听，你还是挺关心台湾政治的。 台湾人都关心 台湾的命运。 当然了。 我怎么不关心？不是，我也关心了，我也关心。 你 虽然我离开这么久，但是那个没有办法，就像石家庄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也都。是不是？ 我也使不上什么劲呢。 可以的。 石家庄说最近要改名了，是吧？他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呢。 我觉得我们还是，就是我还是2100万分之1的一个力量，我还是非常珍惜我自己的力量。 投票，我跟你说，肯定有事儿发生，他们都在说。 我也觉得。 啊、嗯，就是说呀、啊。你知道谎言重复千，不是说谎言重复千遍，就是刺激来刺激去。你想现在两边 这两天发生多少事儿呀？ 太多事儿。庄国荣辞职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 好家伙，这选举帮倒忙的还有呢哈，骂马英九他爹，说他爹什么？哦，好像也说他爹招妓是吗？ 说你说他，对，他就说他跟他干女儿。的那个关系 差蓝营也有人帮到忙，跑到人家那边把人家 管 踢 管，说是那边人家都是严阵以待，就民进党那边都是知道你要来的， 你知道 就是让你陷的。 你知道有看问题很深入的台湾方面的文化人跟我怎么说？他说上一次的立委大选呢、啊，救了马英九的命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立委大选以后蓝派占1/4吧。也就是说现在你就算马英九生命出了问题，局势都扭转不过去了，就算你选上一个你很不讲理的人，他都有在立法院可以弹劾，对不对？可以修宪。假如立委的选举不是这么一面倒，是比方说2/3的这种情况下，小命不保也，很多人在讲。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忙着出来帮忙，我前几天又收到一份那个电子邮件，是玄学家都出来说话了 啊。 他说呢，这个领导人呢，他的相貌还有他的命格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几年前就开始分析对马英九的命格，就说他的命格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带领台湾就是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，然后就分析陈水扁的命格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说他的面相如何带衰啊什么什么，所以就是说大家都出来帮忙，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它的可信度有多少。但是 总之你回去投票吧。 是，我 对对对对对对，帮我们也尽份心是吧？啊， 我得提前四天就得回去，因为后面四天的票全部都买不到了。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你知道华航因为是办公有的一个公司，所以呢，他听说他们把所有从香港飞台湾的那个航线呐、啊，紧缩，不希望 减少回来投票的人， 不希望台商回去。 为什么？ 他官方嘛，他现在要贬政府的嘛。 现在很多台商已经知道了， 还有长荣也是绿派， 其实台商肯定选蓝， 也不一定 肯定 多数、 嗯，很多已经知道说这个看到了过去八年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已经认清真相，要回去。希望能够扭转局势，但是这个绿营呢就有这个办法，就是 OK 就不让你飞， 海外不能投票的。 我天哪，所以大戏可以看哈。不过咱们最近还是聊聊徐老师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哈。徐老师最近对社会现象观察啊很细微，好像对于这个封杀这个词儿成了你的关键词、 哦、查了那个辞海没这个词儿， 辞海没有封杀这个、 哎、辞海没这个词儿。那么后来呢问了那个石清平老师，他说这个这是棒球用语，棒球啊 呀，对 对不对，封杀是棒球用语，他是就是说这个你这个球打出去那边的人不是拼命跑垒吗， 嗯， 这个人赶快把球接到啪回去，在你跑到这个位置之前球到了，这就把你封杀掉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跟封锁跟比方我们有拦网嘛或者封闭什么，他说不一样，他说他是一种封了，而且你要立刻死掉，封住死掉叫封杀。 我过去听说过这个所谓封杀，你知道，我记得好像我认识一个这个音乐制作人啊，就有一天呢带着这个小女孩也是唱歌的，你知道，我就感觉啊，好像是不是就是我过去听说的封杀是潜规则，就比如说他这个我这个朋友就说呢，说哎哪个唱片公司的什么大佬啊，就说啊这女孩我封杀她，别想在这儿混了。 对对， 他说我还就不信了， 对，基本上是这个 意思，九遮天跟着我，另外他有点这么个劲儿。另外你知道吗？还有些你像我们这当主持人的，有些大的这个制片公司或者说大的这个电视台，你知道吗？好比说你不想干了，咱觉着好来好去嘛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这就是恩威并施，就是开始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能走的，我开始是一切，你最后还是要走，硬的就上来了，开始给你暗示了，就是说你走啊，你以后可就没饭碗了。就是我能这个行业我封杀你，你可以走啊，你去美国，你别干这行了。但是呢，我听 着规则， 我听着都像是威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太相信现在还真说哪个家伙就封杀了。 其实有啊，比方说学术界哈，比方说某一个学生他对他的老师特别不好，而那个老师又是个大佬，那这时候呢，你要是反了这个老师了以后，很简单，这个老师跟他周围朋友打一下招呼，没人敢要你了，你这学生就翻不出去了，这就是封杀嘛。但这都不是法律行动，它不能建筑于文字的 啊， 它是一种实际上的对你的。 我觉得封杀有很多不同的规模，你可以大致全球，大致整个国家， 有大致全球的封杀，封杀拉登， 那封杀 拉登都没封不了啊。 那疯牛症像这种东西，你就要想办法去制止吧。但你也可以小到团体里面三个人，我跟许老师讲好，我们来封杀窦文涛，这也是一种封杀。 好像窦文涛封杀， 好像你们女孩经常这样，对吧？ 是 你看结起火来，咱们都不理他啊。 现在多少 扫着他？ 现在多少网友在网上，他没事他看谁不顺眼，就说来，咱们联名起来封杀某某人。他们在网上就可以引起很大的力量。 我听说过有这么，比方说一个地区有很多富豪嘛，那些富豪都有女孩子嘛。那其中一个女孩子如果跟一个富豪不好了以后，其他的富豪都会不跟这个女孩子好。就是这种也是一种封杀， 那就绝了饭碗了，是吗？ 就是断绝你再就业机会嘛，断绝你再就业机会，这也是都是潜规则来的， 潜规则。但是啊，我就是最近不是大家就都在讨论嘛？我记得那天冯小刚这不跟两会还说呢，说这个电影啊没有分级制，就是说我这个扣子解到第几颗算色情，解到第几颗。不算色情，这不是事关最近大家的聊嘛？说有演员，那也是传闻，就是传闻，因为演了什么里边有这个脱的这种表演，说是遭到封杀。 那个有延安时期啊，那就不单是封杀，真的要杀 啊！ 你知道那个黄世仁吧？ 黄世仁 啊，知道黄世仁吧？你他大概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黄世仁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有一户有一户贫雇农的家庭，爸爸叫杨白劳，女儿叫喜儿，喜儿呢， 我们来音乐伴奏。 那个喜儿呢，后来被黄世仁是强奸了吧？ 忘了，反正年也讨债， 就是 年三十讨债， 讨债就是这个黄世仁是地主，欠了这个贫苦农民呢，欠了这个地主驴打滚的高利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大年三十的时候，黄世仁就来讨债，活活把杨白劳。 给逼死了，就那个杨白劳就，这个戏呢，在延安 呢， 延安时期呢就非常，不，你先别在当时，这个戏呢演的就非常感动，感动到了以后，就是下面的士兵啊，就非常恨这个黄世仁，就是这个群情激愤，结果就有人站起来拿起步枪啊， 有这事儿， 对，拿起步枪就要打那个黄世仁呢， 好像打了吧， 没打。被人拦住了， 我怎么听说的传说是底下一战士怒火就 对， 梆一枪就打死了， 被人就把枪挡掉了，那不是封杀，那是真杀。那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？当然大家马上把他劝下来了，劝下来的问题你怎么来跟他说呢？他黄世仁是坏啊，是坏啊，可是大家都跟他说这个黄世仁是坏，可是眼前站的人是个演员，他演黄世仁不一定就是坏，他演一个坏人演到你这么恨，说明他是个好演员， 这暂时啊就没别过弯，这几十年都没别过弯。这个 让我想起二十几年前我比较小的时候，就是在台湾有个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民，没有什么娱乐，就是唯一就是看电视剧，看连续剧。那时候呢有一出那种豪门世家那种连续剧，就有一个女孩子，有个女人就是演那种反派，那种很刁钻，然后抢夺人家产，抢人丈夫那种，演的真的是出神入化。走在路上被人丢石头，被人追打，就是 哎呦，这个还我也吃着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你演过什么角色？ 你是很多粉丝追着你。 我没演过什么。你看哈，你他呀，这个观众，他有些观众吧，他弄不明白，就是说电视上这个人，或者说戏里边的这个人，跟生活里边这个人可以完全是南辕北辙的。比方说，他我们节目可能讲一些情色男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就我在观众心目中一直是个色鬼的形象。但是实际上在私生活中， 你在火车上要跟人搭讪的话， 当然私生活中也我也心虚啊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你看啊，从这个艳照门事件到现在，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啊有一个主要的问题，就都在想，比如说明星偶像或者某一个公共事件哈，都替人民操心，觉得人民很傻呀，人民多愚昧啊，这会对人民造成 巨大的不良影响。 对，这会对人民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呢？你说最近我就发现，你看那个我刚才说那个庄国荣，他不是道歉吗，辞职吗？民进党说他帮倒忙，就是骂马英九的爸爸。然后呢这个国民党那边被骂的这个马英九和太太呢说了一句话，你看他们这时候多鸡贼，就是不吭声，然后只是说呀，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民，台湾的选民越来越理性了，那意思说这种事情不攻自破，大家心里最清楚。所以我发现呢，就是这个公共的这个样板和这个民众之间呢，它是个两股绳的关系，民众越聪明越理性，你这儿的事儿影响不了他。那你要民众真的像人说的理解的那样，说很不聪明，好像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你黄世仁我一枪崩了你，那要这样，那么你就需要这个做样板的呀，确实是越当心越好，简直是如履薄冰。 还有比方说像黄世仁这种是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因为他明显是一个反派。但是还有碰到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形象啊，有人认为他是很坏，但是呢戏里又把他写得很好。比方说武训传是个电影，赵丹演的。那么这个人物呢，其实历史上也有争论，他是见人就磕头作孽，跟人家讲脏话什么都行，然后就拿来的钱去办学校，所以有人呢歌颂他。那么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批判了，他就是说这么一个人物哈，他奴隶主义哈，奴才主义，你们把他拿来做宣传，好像是一个英雄这样，是值得，因此就引起当时就引起争论，为了这个事情。可是哈，再怎么争论哈，赵丹没事儿。你知道这个戏哈，编剧导演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，然后这个戏的好坏引起很大的争论，对不对？当初那个钟殿飞啊，带着江青啊，到山东去拿他们的材料，就是武训的材料，要讲这个武训这个人物是好是坏，不是凭印象讲的，就去实地找很多材料。钟殿飞啊，比较老实，组织关系上就阿成的父亲，江青组织关系上是他的下级，钟殿飞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局局长，江青是他下级，可是谁都知道江青是什么人啊。江青在那时候请假，钟殿飞不肯，不闭嘴。钟殿飞想，你虽然是毛主席的夫人，可是在这个调查小组里，我是上级，你是下，他是支部书记，他不肯。后来钟殿飞57年就说右派了嘛，但是后话。但是你看，毛主席对《武训传》非常批判，从来没怪过赵丹。赵丹后来演什么？海魂呢？烈火中永生啊，许云峰啊，英雄人物照样演，就是不管演员的事儿。 黄梅，你怎么看待这个演员他对所谓对人的影响？ 你演了坏人以后有什么悲惨的结果？ 例如广告商对你就会敬而远之， 是吧？李莫愁拿不到广告， 拿不到广告，因为人家会觉得说你是饰演反 九阴真经的广告可以。 人家觉得说你会，甚至连我的朋友的小孩，就是每天追着那个神雕侠侣看，哇，爱得不得了，然后就问他妈妈，为什么 Jessie 阿姨要演坏人？我很喜欢他，但是他现在是坏人，我不喜欢他了。 嗯， 就说这个你没有办法，这是人性。所以我据我所知，内地有蛮多演员，他们也是非正派不接，非大正派不接。那我以前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长，人家都说你长得好端端的样子，你的性格也很好，你干嘛老接坏反派的角色？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只要戏好的话，我觉得无所谓来者不拒，而且我觉得反派是比较有挑战性，比较能够有爆发力的。但是后来我没有想到说，哦，原来有这么多负面的影响的。 确实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就是说什么人都爱替别人考虑的，就是说这对他们影响不好啊。显然他是能明辨是非的，但是有些人他认为，比如说青少年是不能明辨是非的。哎，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弄不太明白，就是说这个青少年，你说他这个好像在学术上啊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。比如说通常我们认为哈，就是说是十六七岁以下的，好像最好别让他看到这些色情的东西。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假如换一种思路哈，比如像北欧那些国家，就是说很小的时候我就把科学的性知识告诉你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这个比如说十四岁的孩子他看到了这个色情的这个图片，究竟是不是会带他学坏？这是不是一个确定的定论，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？ 我为这个问题困惑了很多年。我的最实践的问题是，我以前看电视，我女儿在八岁十岁的时候， 嗯， 你会去捂住她眼睛吗？ 电影里一到有这种 kiss 的镜头，一到有脱衣服的镜头的时候， 关机， 我就在不关机，我就在旁边说，Dorothy， 我就叫她的名字，她很自觉就把眼睛蒙起来 啊， 然后这样子， 是不是开我就不知道，但是到了这个过了几年以后，我都发现我这个有点不大对头，她呢也像做戏一样。他就走掉了。他是 I don't care， 他也不要看，他可能在别的场合早看过，只是在这个场合为了满足你们的你们的替他着想的这种美好心愿，他也就替你们着想的避开一下。我最近为什么有一件事情我感触很深，就是说我最近有很多机会在深圳、广州看香港的电视，你知道，看该有翡翠台、有明珠台，可是那电视啊，特别是新闻节目啊。好端端的讲了半句话，啪啦就来一广告，啪啦就来一公益广告，你明白没有？他就是有很多东西不能让你看。 嗯， 我真的我有点屈辱感，我就觉得你凭什么？就是说香港人能看的新闻，我们就不，香港人有都反动吗？就是说凭什么把我们几千万的广东的这个电视的观众就当作傻瓜？就是说，其实真的没什么事，有时候真的没什么。比方说前几天报一个昨天报个新闻，是刘建超批判外国的那些人冲击中国的使馆，就藏族的西藏的问题，这是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话，他啪嗒一广告给拦住了。所以这种我自己在想，是不是跟我们对小孩的这种蒙眼睛是同一回事情呢？就是说我们心底里就觉得我高于他们一等，他们不懂事，我要为他好，等等等等。 这个要照我过去得到的这个经验来看，这叫什么呢？宁左勿右，宁保守勿开放，对吗？不让你看肯定没错，让你看呢有可能对有可能错，那咱们何必呢？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我的想法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受徐老师启发，我觉得我们也别遮遮掩掩的了，对吧？都是公共话题。就说这个《新京报》啊，3月18号登的啊，说近日汤唯因为拍摄什么某品牌广告被撤，引发被广电总局全面封杀一说。对此，国家广电总局相关人士表示，广电总局并没有全面封杀汤唯，只是不提倡再继续扩大他的影响力。这说汤唯是个好演员，但是很多青少年会觉得像他这样是一拖成名，对青少年的成长容易产生负面影响。而且就是说，这个人家还说了， 就是对事不对人，说汤唯本人是个好演员，他不是只靠托出名的演员，本身演技也不错，为艺术献身也没错，哎，我们就怕这个负面影响，对吧？对于广电总局同时封杀了李安的说法，广电总局该人士也给予了否认，说李安是个国际大导演，不可能封杀他。 但问题是，你知道，一同样托，梁朝伟昨天还得奖，亚洲电影大奖。啊，就是 人梁朝伟是成名才脱啊，这区别。 一脱成名跟成名之后才脱是有区别的。 对， 但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人的价 值，不是， 我觉得这个人的价值观真的很奇怪的。例如最近这个美国纽约州州长 赵季， 那名性工作者 Christine、那个女孩子 现在 可是身什么百倍千倍啊！她平常以前收4000多美金一次交易，她现在已经两本美国的成人杂志，不知道花了几百万美金。格罗还没成交，另外一个已经成交了。 这事儿打听得清楚 啊！人家拿了几百万，然后已经要帮他拍封面，而且呢，他们说很多杂志、很多媒体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之下呢，已经开始刊登他的照片，所以他们都要去追溯那个。所以我觉得 对这个陈冠希要是能够追回版权的话，花的不得了。 他也花了。 所以这世界就是我原来讲过，我就看不明白。一个勤勤奋奋的演员要受到这样的对待，一个妓女因为跟一个有名的人一起就可以发这样的横财，我还好不是女的吗？他妈的，这怎么活下去了？又 那你还得知道你自己长什么样。